知，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又回家了，又好似翻咗屋企咁。我真係有啲咁嘅感觉嘅，因为太多年时间真係又过得快。咁逢礼拜日嘅晚上呢，我就自自动动呢连标都唔使睇啦，我就会返嚟啦。返到嚟呢又会好熟悉地呢就见返两位好拍档。多谢你 Vince。真係啊，同埋阿坚哥，咁两位呢就喺个钢琴同个 keyboard 嗰度等緊大家啦。咁阿 Vince 就係泳师靓声琴手，同埋阿坚哥我哋嘅万能 keyboard， 你成个 orchestra 都可以奏到出嚟嘅。多谢晒两位。二千靓歌再重聚，而家开始啦。大家好，我系 Albert Long 欧瑞强。由而家到十二点，哇！我呢句说话讲咗几多年啦，讲咗几多万次啦，数唔到。但系靓歌更加数唔到，因为今晚我哋又预咗以十计嘅靓歌咧，同大家分享。咁当然唔系我同埋阿边士唱晒啦，我哋今日好特别。我就请咗一位我自己识咗好耐好耐嘅音乐人朋友，亦都系非常欣赏佢，因为佢除咗唱歌咧，佢系作曲家，佢系可以自弹自唱，点都得噶啦。总之，我哋即系好有缘分，因为识咗我谂即系以唔知几多十年。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系柳仲贤。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Hello， 老伯，多谢你。 系啊，咁啊 ，Jim 啦，柳仲贤咧就姓柳嘅，唔系姓一层楼嘅柳，又唔系姓柳，系柳，好多人姓柳，杨柳个柳啦吓，系啦，咁啊真系好难得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好似有啲杨柳喺侧边画，即系随风飘曳咁样咧，好舒服嘅歌咧应该会出现。但系我欣赏阿 Jim 咧，佢真系自己嗰个个人风格好重嘅。咁唱啲歌，尤其是佢自弹自唱嘅时候咧，再加埋阿 Vince 咧，佢哋一齐 jam 咧，就好有音乐感啊，非常之喜欢你独特嘅音乐性格。 多谢你。 咁所以但系最重要咧就一阵间介绍啦，不如咁啦，唔好斋讲啦。咁柳仲贤咧，其实系一位好出色嘅作曲人，譬如作咩歌啊咁啊，不如咁啊，我哋第一只、第二只咧，都系揾你作俾陈奕迅嘅歌。哇，仲要系即系唔系全部添啊？揾两只我哋都好中意、好啱听嘅歌，都系你作嘅。原来大家记住呢个名字，柳仲贤作嘅《单车》。哇，系咩？原来佢作系啦，我就知道好耐啦。但系今日咧就更加特别，我哋唔系揾 Eason 唱，又唔系我唱，系啊，柳仲贤咧。自作自受 自己唱返 自己唱返自己作自己受㗎嘛，係啱晒，仲要自弹自唱，係咪呀？即係全部都係 试下 啦。我哋一开始就请我哋今晚特别嘉宾 Jim 柳仲贤，佢嘅代表作之一《单车》。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 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天已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车，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来爱护，又靠谁施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于我坏，何止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话。 Yeah. 啊，感激，多谢，我系真系有 feel 啊！唉，关于自己作嘅歌咧，有时我都 imagine 咗少少，因为我以前我出道嘅时候咧，都系一个 都做好多歌嘅， 作都几多，但系后来就差唔多停晒咁滞，因为好忙啊，突然间又要翻学，又咩咁啊， 就冇时间， 系啦，即系时间少咗咧，我其实有少少后悔嘅，真系噶，以前应该 做咯， 啊， 而家继续作， 而家作翻，但系而家多数咧都系都要掹啲时间出嚟，写啲叫做有任务嘅歌，即系功能嘅歌，有写嘅。咁但系咧，嗰啲咩功能，譬如系啦，咩啲主题曲啊，要有一个盛大嘅咩会啊，有嘅主题曲，即系嗰啲咁啦，项目嘅系。即系你话如果而家系啊，可以能够有几天啊，可以好似揸咗吉他系啦， 翻翻小时候 ，即系总之唔好有人打到电话俾你，或者系你冇约人。得唔得嘅咧？我真系好耐好耐冇试过系咁。咁如果我咁样坐喺度咧，即系可能都得嘅。咁但系作咗之后要嚟做咩咧？咁我冇谂噶咯。吓，咁应该以前系咁样噶嘛？我哋 最初嘅时候咩都唔谂噶。 系啊， 因为就系中意音乐啊嘛。 你我系想问你头先作啲嘢嘅陈奕迅嘅单车嘅时候，系接受咗个任务啊，定系点嘅？ 嗰个唔系我大部分其实都唔系任务嚟嘅，因为咧、哦、我本身咧系冇办法子咧完成任务，系真嘅。因为其实有少少唔系几好意思，即系一众嘅曾经问过我攞歌嘅，譬如 producers 咁样。 系啊系系系。 因为其实我谂唔同人咧喺作曲嗰个项目上面咧系有唔同反应，同埋有唔同嘅能力。 当然系啦。 即系话咧，有一啲劲能力嘅人咧，可能佢一接到单。一坐埋個琴或者即刻就已經係諗到好靚嘅嘢， 譬如古家輝， 係啦，冇錯啦， 佢日日都係要接受呢個任務嘅。 但係我就相信係比較弱嘅，即係我係好相信靈感啊、嗯！即係我過度依賴咗靈感。 係我知啦，我經常都會解釋，即係俾一啲人話作曲呢樣嘢咁先算啦、嗯。即係其實所有藝術嘅製作人咧。 即都会是有呢两种人嘅，即其实有啲嘢被逼嘅，即譬如顾家辉咁啦吓，佢系被逼嘅，因为日日都有人追紧佢，佢又要即负起一个好大嘅即电视台作曲嘅责任啦，全部都系佢作。 佢基本上系即做晒电视台里边所需要嘅 音乐，仲重要啊 ，instrumental 嗰个唔系最多的，最多系咩？广告歌。佢喺出面系好写好多广告歌嘅，你又唔知佢制作埋嘛？佢唔系话我写个旋律俾你，啊你哋搞啦咁样，佢唔系 嘅。同埋佢旧时代一定系写晒谱，跟住派谱落去录音咁样，即系需要好多时间。 好多时间要写，所以佢咪有咁多徒弟咯。系啊，全部啊，徐日勤啊，周启生啊，杜志慈啊，嗰啲全部都系佢徒弟，就系点样学翻嚟？就系同佢抄谱。同佢跟咁样学嘅，系咁样学嘅啫。佢又唔得闲教我哋噶，即系唔会话，哎嗱，你应该咧点啊？冇，从来冇噶，即系冇时间啊，因为太忙啦。咁但系咧，即系佢呢一种就即系真正系功能嘅，即系 professional 啦，即系超级。但系另外一种你咧，你嗰种咧应该系艺术家个庭，即系艺术家倾向艺术家多啲。 好听，一个好听嘅讲法咧， 唔系噶，系噶，即系唔系你，譬如你嗰啲好多艺术家都系噶，你要有灵感噶嘛，即系同埋自由创 比较低啲， 自由创作咪即系呢个唔系，其实艺术家唔应该系咁斋讲practical 实在嘅嘢噶嘛。 咁啊，即系如果再深入啲咁讲啊 ，Albert， 我就觉得咁嘅，其实灵感咧系因为你触觉到你感受到一啲嘢，而佢系自动咧喺你内部 gen 出嚟咧，其实呢个感觉系真实啲嘅，即系对于我嚟讲系真实啲， 最自然。 我就最中意系 即系呢啲，其实应该理论上啊，应该系即係最有嗰、那個 有 feel 啦， 係啦，嗰個感覺，所以咧即係藝術價值係高啲嘅，係啊，真係噶。但係咧就可能就係、是，譬如話嗰、那個好實在嘅音樂製作人啦、作曲人啦，佢哇作咗好多歌，真係噶，佢哋全部寫詞嗰啲都係咁噶。即係你啊，黃沾啊、鄭國江啊、盧國沾啊嗰啲，即係大師啊，林振強啊啲。全部都被人追到瘦嘅，日日追，咁你点可能慢慢？你等我酝酿下先啦，冇得酝酿，系啦，咁佢 时间到就要交货。 但系佢哋依然咧，即系佩服嘅地方就系依然有咁多咁多即系精彩嘅作品，真系以百计以千计，系咪好恐怖？ 好犀利！ 如果你讲起李作哥咧，我欣赏咗好多年啦，除咗单车咧，咁啊差唔多同年代咧，有另外一首咧，我好欣赏嘅。都是李作曲林振强填词，都是陈奕迅唱， yes. 就叫做《天下无双》。我很喜欢这只、都是我们今天我向 Jim 我们今天特别嘉宾柳仲贤致敬，所以呢他说我不唱了，你不唱都没办法，但是你要弹好吗？我们都是合作好吗？等我 feel 下原作者 我其实 的音乐感 是很想欣赏 Albert 唱这个、yes. 我相信没有你那么好 feel， 不过我很喜欢 是 天下无双。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无从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到哪里，生命里有你我方找到生存来源，难行日子不照我对生命眷恋，因有着你跟我一起，亲爱的你，一切也不推说乱和倦，一次你都未曾去计算，急了再急，始了便无端，无条件分担各种辛酸， 从前没讲，今次要说多谢你，我有你给的爱因而完全。谁人是我心里至爱，生命至尊，都也是你，真了不起，亲爱的你。 天下无双啊！今次呢个版本吓，多谢晒 Jim 啊，柳仲彦嘅作品啊，实在作得太好啦！天下 我其实咧系觉得歌词更好 啊，林振强嘅歌词系啊，佢、 其实我好即系算系好有缘咧，遇到佢咧，我觉得系好幸运、即系我最初，即系我写嗰个初期，其实呢只就系可能系大家有。作曲的方面是知道我的第一隻即比较、比较即 比较单车还早一点 是不是是啊是啊、应该是这隻早一点的。跟住其实还有一些叫做什么今日啊每一个明天啊。 好多一阵间我逐隻向大家介绍柳仲彦的作品。不如这样因为柳仲彦其实唱的英文歌尤其是自弹自唱啊加埋一篇诗很有 feel 的、即是现场我们都最近又开始碰过面、一起一些、音乐聚会那里、哇我真的觉得好好的享受。不如唱一隻呢就真係剛才我哋經過嘩呢隻好 好啊 係啊叫做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啊真係唔使講嘢正式 咁 等阿 Jim 呢就自彈吉他自唱咁通常呢我哋都會好 live 嚟咁啦喺現場嘅呢我哋要 tune 下個吉他係咪喺個台上面都係咁做嘅呢、個係所有音樂人都一定要做、 Ready. 吉他 Ready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Try as I may, I can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 never leave me. A touch of your hands as you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You say it best,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All day long I can hear people talking out loud. Well, when you hold me near, you drown out the crowd. Try as they may, they can never define what's been said between your heart and mine. Let's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the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s as you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There's the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s as you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You say it best,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我都冇介紹錯，因為我聽過好多呢隻歌嘅版本，全部都好聽嘅，包括今晚呢個版本。係柳仲賢啊 ，Jim 誒同我哋自彈自唱呢隻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我喺第一個鐘，我哋唱咗幾隻歌，咁啊已經係半個鐘啦。咁我好彩好彩，我哋有六個部分，即係六個半個鐘，即係三小時啦。好啦，咁今晚呢我一陣間會即係繼續介紹一下 Jim 嘅作品啦。話唔定話 Vince 你都可以唱㗎噃，即係譬如王菲嘅紅豆啊咁樣啦，係咪 ？Vince 好驚㗎喎， 係咪？ 喺原創人面前唱好驚， 佢話想你唱啊，唔緊要，一陣我哋即係慢慢斟下，因為我哋呢個節目咧都係。即是 live 的即是现场的，大家没得夹的。那么 Jim 呢也都好啦，那么我在一个场合那里撞返他来游。哎我不得啊，今个礼拜你一定要来他又真的应承了。Thank you, Jim。那么一阵间大家千祈不要错过即是以前那个再重聚啦，因为我们有中文歌有英文歌。甚至乎呢 ,Jim 其实是跟我识了很久的时候唱文歌。大家都唱文歌弹吉他的。 听歌学英文。 听歌英文已经开始已经为我们弹吉他去唱歌啦。是啊录音。九点半的新闻报道是二千靓歌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荃湾大窝村一间铁皮屋晚上七点几发生二级火警，消防派出两条喉同埋两队烟雾队到场灌救，警方话已经疏散九人，暂时冇人受伤。警方在前日中午在葵涌区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涉嫌同今个月初 在尖沙咀漢口道一間餐廳爆竊案有關，涉及的款項145,000元現金，被捕男子現正被扣留調查。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巴西總統盧拉致慰問電，習近平表示知道盧拉罹患流感和肺炎，不得不推遲訪華，向盧拉誠摯慰問，祝願早日康復，歡迎在雙方方便的時候盡早訪華。盧拉因為健康理由取消原定今個月訪華的行程，巴西政府表示會在稍後重新安排訪問。日本傳媒報道，一名日本男子今個月在北京被捕，中方未有透露原因，但相信他涉及從事間諜活動。報道指出，這名男子是一家日本公司的高管。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他今個月較早前因為涉嫌違反中國法律，被中國安全機構拘留。他據報可能因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共同社報道又指，日本政府一直尋求中方立即釋放，嘗試通過日本駐中國大使館向他提供領事支援。在北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部分發達經濟體近期出現銀行危機，體現當前世界經濟發展不穩。他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強調，各國央行正在採取相應的政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都喺度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佢建議世界各經濟體需要繼續保持警惕。格奧爾基耶娃又話：2023年全球經濟增長將低於3%，仍然係充滿挑戰嘅年份。美歐多家銀行近期面臨連串風險事故，包括老牌嘅瑞士信貸銀行被瑞銀集團收購，瑞銀評級被下調，另外德意志銀行的股價亦都大幅波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的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雨，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本週中後期氣温逐漸回升，仍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8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歌。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苏永康那谁？ 路达路风一吹，羡慕变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面对？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莫文蔚，呼吸有害。 旧事物装饰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10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10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10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10全10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日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日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给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Heidi 啊，我知道你好喜欢香港漫画的。 是啊，我好喜欢王泽的老夫子，四格漫画的桥段真的很搞笑的。另外还有王先生乌龙王，简直就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我就喜欢日本漫画多一点，接下来我想带你去的这个展览可以满足我们 N 那么多个愿望。我们有请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吴永贤为我们介绍。 今次展览有四个展区，第一站是中式漫画区，涵盖漫画家叶浅于的黄先生、雷雨乾的乌龙王以及王泽的老夫子。这些早期漫画亦都被改编为电影，譬如有由著名粤剧名伶申万斯珍主演的黄先生、一代少将梁胜波波叔主演的乌龙王，同埋真人版老夫子电影。下一站带大家去的是日本漫画专区，这里有由日本漫画改编或者启发而成的香港电影，包括了《孔雀王子》和大受欢迎的《游文字 D》。在秋名山漂移之后，我们回到香港，去到集体回忆之地香港漫画专区，这里有一幅很大型的漫画墙，摆满了黄玉郎所绘画的《龙虎门》、马荣成的《中华英雄天下画集》、牛佬梁雨角的古惑仔，以及刘云杰的百分百感觉漫画本。最后到了动画电影专区，香港电影人亦都有拍动画的上司，更加糅合了 3D 技术制作出《老夫子2001》《风云决》以及《大侦探福尔摩斯》大电影。 在展览最后的部分，仲有沉浸式放映空间，俾大家好似置身在光影世界入面，一起欣赏香港漫画人的创意和电影人的精神。 陶影风姿，香港电影与漫画，即日起至10月8日， 香港电影资料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相信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你分秒亦停留。因你身边有我紧握你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我一生到白头。都能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一世伴你同路去。 九 9:40的时间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们有 Vince 和阿坚呢，当然刚才已经唱了半小时跟我们一起的柳仲贤 Jim。 柳仲贤呢就仲有好多佢嘅作品，或者佢自弹自唱嘅歌又得，唱英文歌又得，唱任何风格佢都得嘅。咁即係都可以倾下偈呀，真係呀，因为你啲音乐嘅灵感呀，各样嘢呀，或者你嘅风格點樣开始 build up 㗎，以前细个。 其实係最主要都係啲 media 嗰度，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其实我喺粉岭安乐村住 嘅。哦 okay, okay.即係比較隔絕啲嗰啲地方，咁唯有係 radio 咯，即係所以我最開頭就係聽到你唱 Vincent， 覺得好正噶啦，仲有 Sam 虛啊，咁樣啦。跟住嗰陣時我好記得噶，我哋睇嘅 TV 咧係即係我能夠睇到嘅 TV 係黑白嘅啫。咁咧就 program 與 program 之間咧就係、是、請大家先收睇一套短片，跟住會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哦，即係我成日經常提及嗰啲 係咪啊？ 係好多有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啦 ，BGS 嘅聲一聲嘅 song 啦。 咁即係話 好多好多嘅 Carpenters 係啦，就係話我就係有一段時間係不斷咁樣吸收呢啲靚音樂。即係就喺 radio 同埋 TV 嗰度 ，TV 相對地其實就係、是、 少啲，不過咧就 係啦，即係劇集主題曲啊，插曲啊，即係唔同嘅電台啦、啊，咁樣啦，係咯，咁嗰啲嘢好得意嘅，我覺得係儲下儲下咧。因为你对嗰样嘢有兴趣， 系啊， 你就会不自觉咧就会去分析 佢，嘈下嘈下系啦。我哋都系咁样成长嘅，同你一样一样。即系我细个都系睇，唔系弹吉他之前，咁你净系吉他咪弹唱晒啲英文文歌咯。咁但系呢啲中文歌呢啲 feel 啊，嗰啲喺边度嚟嘅？就系听电台同埋睇电视、 中文 feel 其实都系嗰几个 系、啊、 即系启蒙嘅，即系譬如关正杰 系啊、 叶振棠咁，佢哋唱得最多。 但我都唔系成日听到电台添啊！嗰阵我睇电视多啲，真系噶。我未入行做电台之前咧，我反而成日睇电视，所以嗰啲咩日本片嗰啲咧，我就开始咧就好大反应。二人世界嗰啲叫咩？僕は君と花壇啊！我就直情系入咗脑之后咧，就即系睇过。 可能你早我一两， 梗系早过你。 早我一两年听，咁咧我听嗰啲就系已经呀你把 徐小凤啊嗰只嚟啊，后来再将佢变咗粤语啊， 又到龙虎榜，系啦，差龙水英痴啊， 差唔多嗰段。不过你唔记得咗二人世界，其实系好相似嘅。 系咩？ 系啦，不过如果再早啲啦，感受前程啦。 哦耶！ 哇，喺嗰个片头咧，我成几个人咁样好有型咁样，喺个夕阳个山头度行咁样啦，就呢只歌啦， 好有正能量噶。 系啊，呢正能量之余咧，亦都系香港嘅即系启蒙代表作，即系日本配音片集嘅主题曲，竟然有粤语版。 Yes， 我哋唱我哋嘅吉他版，当正我哋当年咧，即系喺个屋企度，一人揸住吉他嚟唱， 好 就唔系阿辉哥伴奏，系我哋自己弹。 Yeah， 翻翻去当年， 好啊。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使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食尽毅力使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 心中，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明白炼钢，泪下没干，更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砥砺，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使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使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哇！多謝阿 Jim 啊，即係十足咧。我哋以前咧就學咗吉他，用吉他喺屋企彈嘅嘛，冇古家輝伴奏，亦都冇卡拉 OK 啊嘛。嗰陣未發明啊嘛。咁我哋喺電視睇到呢啲，咁啊點咧？我就揾卡式帶嚟錄啊，嗰啲卡式機啦，因為我都唔會話出去買唱片，我都冇唱片，我都冇唱機，冇啊，我屋企冇唱機噶， 我就冇， 我細個邊有啫，我都冇， 我試過借翻嚟咯， 係啦，我冇唱機嘅，就算有唱機咧，後來我哥有唱機，不過咧聽啲英文歌。 我哥借过一次咧，就系仙乐飘飘处处。 哇！第三只 music 成只碟拎翻嚟，哇！嗰只碟啊，即系嗰啲歌影响得我太深啦。 Edelweiss 嗰啲 系啦 ，Edelweiss 啦。同埋我喺嗰度做咗好多嘢嘅。我最即系最印象深刻就系阿 Julie Andrews， 即系朱利安德斯嗰啲英文发音，我就系由嗰阵咧有少少强烈嘅感觉啦。因为嗰阵我仲即系当然读紧小学啦。但系嗰啲英文咁清楚、咁好听嘅咧，即系佢系牛津英语嚟唱嘅。即系以前嗰啲外国嗰啲啊，譬如你啊，以前 Beatles 咩嗰啲咧，虽然系英国人，但系去到美国咧就全部即系唱晒啲世界口音噶啦。咁但系咧，朱利安德斯唱晒先个 PPT 传闻咧，就唱纯正嘅，保留住系佢坚持啫，因为嗰个亦都系欧洲嘅音乐剧，再变成电影啊嘛。咁所以开始咧，呢个真系缘分嚟噶。以后咧，我同你认识咧。你记唔记得听歌学英文？ 冇错啊！我最开头咧就系帮你 帮我制作嘅听歌学英文系啊，我制作，然后咧你又弹吉他又唱埋添啊，系咪啊？咁啊，即系好难得嘅， 好开心噶嗰啲日子， 好日子。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做一啲好嘅音乐，自己中意之余咧，又可以帮到人，有好多人中意，亦都学到嘢。哇！我自己又学到嘢， 好有意思嘅。其实听歌学英文呢个， 我觉得即系呢个系永远都可以。 我都系听歌学英文啫嘛，即系我未做你个 project 之前我都系听，我听 Jim Croce 啊嗰啲。 系啊，梗系啦。你就咦？点解会佢咁样讲嘅？即系咁样唱嘅，咁样咬字嘅， 都学到好多。 就知道咧，哦，原来啲口音唔同咧，又唔同嘅读法啊。咁开始慢慢咧，好有兴趣。咁啊，哇！原来前程。感受咧就即系带俾我哋咁多回忆啦，吓睇电视。不如咁样啦，如果讲起听歌英文咧，我哋以前都系即系老老实实都系冇 K 唱啊，唱民歌噶啦，梗系。你啊，你话啦，你以前听 咁、样，其实咧，我头先如果讲开，譬如我细个嘅时候嗰啲嘢咧，有啲嘢咧就 trigger 到我就系唱以下呢只歌嘅。 系啊。 就是呢我住喺粉岭安乐村，咁每次一落完雨之后呢一行出去呢你可以想象到系泥扮， 系啊， 我听过呢个 term 啫。 泥扮我梗系熟啦，我自己 喺城市住。 如果嗰日唔系都系一样，因为我行去我喺何文田翻学嘅小学，咁咧就如果一落雨咧，即系嗰个火车轨隔篱嗰啲路嗰啲泥咧射晒出嚟，我哋行嗰啲都系泥，即系半泥路啦。虽然系 系啦。 系有 placement， 我哋翻小学，即系我当时读紧小学啦。咁咧就买嗰啲白饭鱼咧，即系踢波啦。咁我着住啲白饭鱼，本来白色嘅咧，踩咗落泥板之后咧，就变成泥色 啦。泥色啦，呢个我都有啦。 嗱，咁其实咧就系想踢以下呢只歌。咁嗰条就系 country road。 系啊，香港都有 country 噶嘛，以前啊粉岭梗系啦。 嗰度讲居住嘅人数比较少啲啦，同埋仲保留咗好多嘅。好翠綠嘅山野。 如果你揸住吉他周圍行，你實撞到李隆基都得 嘅，係咪啊？佢都係 佢喺嗰頭，嗰頭住 係咪啊？ 又係唱民歌， 係 啊！佢喺出就係彈吉他唱民歌。 好 啊， 呢 只 嚟啦 ，John Denver，Yes，Country Roads。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Mine i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ears of moonshine, dew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as she calls me. Th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ot this feeling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yesterday, yesterday.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Rose. 跟住呢只歌咧，又形容头先即系同你合拍嗰种感觉。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系只歌嚟噶，系2000年后嘅歌咧。喺我哋嚟讲咧，都算系算系新啦，十零年都算系啦，系啊 ，James Blunt 系佢作噶嘛。咁啊，呢只歌咧就真系少少少喺度，呢度好似冇人唱过呢只歌嘅，因为二千年后嘅歌好少喺度出现。但系呢啲 唔够旧嘅， 因为系啦，唔够旧，系啊。好啦，算啦，算啦，你拨咗喺度就即系叫做新旧经典之间咧，又先系啱啱分水岭啊！真系算系差唔多二十年啦，呢只歌系好嘅，嚟啊 ，Jim， 咁快 嚟啊，嚟啦，嚟得噶啦。 My lov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h, that I'm sure.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her,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I'll never be with you. Yes, she could. As we walk on by, she could see from my face that I was flying high. And I don't think that I'll see her again, but we share a moment that will last to the end.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这个歌真的好，尤其很多我很欣赏 Jim 刚才柳仲贤的那些假音。有没有教人唱歌啊 Jim？ 都有少量学生 的。有是啊是啊。那么如果学生通常都可能会问你老师那些假音怎么唱啊 很多人都会问。 是啊，这个是很惯常问的，因为那些假音现在都很流行。 没错没错。 其实由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已经很多假音，不过呢啲人未发现啫。 其实我第一下假音呢是学边个呢，我同你讲呢就是呢 中文定英文先。 梗係中文啦。 中文叶振棠。 啊好嘢，我咁都未估到。 因为Johnny 呢就係差唔多第一个即係好兴唱嗰个假音，係中文歌啊。即係 呢句啦，我试俾你睇。 係啦，好啊好啊。 何妨忘掉最终的承诺。就是这 样。这个真的我等一下再跟你说，其实是没音插流的。因为他以前呢他第一只用假音呢就是黎小田他唱的《丽的电视》的主题曲。为什么呢，就那个 key 呢原本是给个女仔唱的。那他唱不到啊，小田哥不紧要啦。咁因为 Johnny 就喺 New Tom Rock Show 唱啦，已经唱好多英文歌，英文歌其实好多假音嘅，佢就直不如我用假音嚟唱中文，最尾嗰句咁样就成咗名， 搞掂咗， 搞掂咗，咁就将呢个假音咧就入咗去中文乐坛啦。一阵间我哋继续用呢啲假音嚟同大家倾偈。十点新闻播啦，后再见。 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一次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为了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还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这样的对白， 我懂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终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每逢星期日晚上天黑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的了。我是阿波浪欧瑞强，因为星期日的晚上由九点至到十二点呢，我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重聚呢就找了 Vince， 找了坚哥，今日呢很开心找了识了几十年的朋友音乐老友柳仲贤 Jim。 Jim 呢其实在音乐界真的我想不到有哪一个位置或者是 area 你没有接力到的、啊。譬如你是作曲啦、唯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写词、都有的。 好间中好间中即是譬如我想那只歌的时候都 有一部分词已经来了、我就会尝试写埋它。不但是位数比较少。 是的作曲很多啦。然后唱歌啦。和音啦，系即系专业嗰挺嘅，仲要系吓，前辈级嘅系啦。咁教唱歌啦，咁编曲啦，就监制啦，真系即系一个100%嘅香港音乐人吓，咁真系好开心可以，即系今晚我哋可以 jam。咁同埋咧就系啲现场噶啦吓，现场唱啦 ，jam 都好拿手，所以我哋咧系唔使点夹。不如咁样啦，柳仲贤， 点 整翻只你喜爱嘅自弹自唱嘅张学友歌嚟？ 要指定系张学友嘅歌？ 系啦，因为我记得你即系你唱张学友嗰啲歌咧，好神似嘅。咁但系又唔需要扮佢啦，你都唔会啦吓，即系用翻你自己嘅风格。 因为我估咧，我哋嘅即系我同埋张天王嘅声咧系。有啲似，即系个声底咁样，即系当然个其实唔够佢雄厚嘅，即系佢个力量系非常之了得嘅，即系系啊。咁我谂啊，谂只系好啱单一支吉他弹， 系啦，系难得噶，难得噶，因为佢一喐亲就成大队乐队噶嘛。 咁我谂就系呢一只。 OK， 入好，而家嚟得。 红裙红丝巾，白纸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入味，紧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销毁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情与爱是无从更改，未更改却因何分开，失去你才明白未好舍弃，但始终祝福你宁愿我这天地，一丝丝一点点销毁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一丝丝一点点销毁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怎么舍得你任由我长断至死，恋一生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 怎么舍得你，哇精彩。是啊真是刚才呢我在新闻之前呢不是刚刚跟你倾开计呢，即是你有学生也学唱歌。 又是讲假声的。 是啦、啊、假声刚才你又再用啦，那么即是用得很好好好好纯熟 的。厉害 的。好、啊、有即是震撼力的。怎样啊，即是怎样简单地话俾一啲即是他想学。咁但係佢老师难唔难㗎，点㗎，咁你点答呢， 我自己咁觉得㗎，即是其实有啲人呢本身呢就已经係即是所谓天赋。其实天赋嗰个成分係可能係比较高㗎喺呢件事上面。因为你点样去揣摩呢个就已经係次级咗啦。即係话有啲人天生就係咁啦，例如就係张学友。咁佢一开就已经係齐晒嗰啲嘢。即係咪即係譬如叶振棠咁，佢自自然然就会懂得假声，就根本就唔需要研究。佢要有就有。即係呢个係是最顶级啦，所谓。跟住要慢慢学嗰啲呢，就是要你好勤力，其实你要揣摩 即係你一路喺度試。 呢、 這 個當然啦，係啦， 係啦。咁即係話你需要好多時間去練嘅、嗯，其實每一樣嘢。譬如你而家聽我喺度唱，其實可能我練咗幾百次。 咁如果係一個即係因為係 beginner 啊嘛。又未試過嘛？可能佢又有天分，佢唔知道，或者但系佢又冇天分，佢又想學，咁係唔係每個人都有機會可以唱到嘅咧？ 其實係嘅，不過就話個質地咧，可能有啲分別。 啊，呢、這個當然啦。咁、就是、但係都係可以嘅，唔係話有啲人唱唔到，有啲人係好難難嘅，你唔使學啦，太難啦，唔會嘅。 我想其实大家都会有的假声 ,even 女仔一样有 force, 佢 有。当然有啦， 即 是 佢的 force 是分辨啫。咁是有几好听嘅嗰、那个 point, 即是话你发出咗呢个假声个假声。 即 是 譬如你 是 即是英文歌嗰度我哋以前由细听到大好多都是已经有英文歌啲假音你譬如即是你 BG's 后来即是大红大紫都是。 是 就是靠嗰啲最新發明嘅好行嘅好行嘅假音，係、啊，你嚟啲。 Well, you can tell by the way I use my woman's mind, the whole town to talk。即係咁樣咯。 係啊，一流。 全隻，全隻都 係 噶嘛。 所以想我哋話嚇，柳仲言係全能嘅音樂人嚟嘅。因為呢啲都得嘅，係啊，即係變咗呢啲好流行曲啊、rock 啊、blues 啊，即係乜嘢都佢都識唱。咁所以我頭先我諗咧。即係如果而家咁流行一啲歌唱比賽啦，咁、啊、咧即係我覺得阿 Jim 咧，即係最適即係嗰個背景咧，最適合做評判，因為點解咧？你又有唱片又有監製，自己唱最緊要自己又識唱，自己又識彈，又識音樂，又識台前幕後，即係現場嘅錄音嘅。即系我觉得一个，如果能够即系你一唱嘅歌出嚟咧，我用唔同嘅角度咧，话俾个即系个参赛者听咧，要用唔同角度，即系究竟系就咁感情啊，抑或系唱歌技巧啊，啊甚至乎你深入到系真音啊、假音啊，咩感情啊，系咪？即系用啲咩咩腔啊，吓，即系全部咧，你都涉猎到。咁所以咧，我覺得你最適合做 你太巧啦！我個弱點就係咧，其實我即係我好怕咧，就係話指出人哋嘅錯過處，或者係 尤其是公開地嘅 地方， 公開地 其實都幾傷心嘅。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參賽者，我面對呢啲評判講得太過入咁樣。 好彩咧，即係我哋以前少年時代啦，即係我淨係少年時代參加過幾次啦，即係嗰啲。即係每度參加一次咁就冇參加啦，即係讀緊書啊，就冇個評判出嚟逐個讀嘅，冇嘅，好彩，即係總之得定唔得啫。 唔係喎，我咁諗嘅，又或者係其實以前啲人咧，相對地咧就冇咁直接嘅，就算佢講咧都唔會講到好盡嘅， 多數都講好嘅， 係啦， 嗰啲評判係好係好誒。 即係想俾啲正能量，你係繼續向前咁樣嘅。 咁、如果真係，不過咁講又啱嘅，因為如果呢評判你講得中咧，即係咁嗰個學生先收到噶嘛，咁佢先會改。 呢個時代其實大家好似習慣咗， 係啊，習慣 好直噶， 唔會直嘅，直講。不過而家你睇電視咧，好多嘢睇啦，咁又睇到一啲懷舊嘢。我啱啱過嚟咧，都睇到阿張國榮之前做嗰個電視劇。同阿雙天鵝嚇猛咁播啊！而家因為啊四月一號就係佢嘅 即係紀念日， 紀念日啦。咁大家都對我即係懷念佢。嗰個劇咧就叫《濃本多情》。 Yes， 哇！呢只歌好好聽嘅喎。 小田歌真係好嘢嘅，阿 Michael 真係我好中。其實阿 Michael 有係好多精彩嘅作品。 冇錯冇錯。 不過咧就坦白講，就因為有顧家輝喺度咧，就變咗有好多時候都唔。冇乜点谈论佢嗰啲精彩嘅作品。 其实我自己咧，两边都听好多，即系我就觉得两边都各自各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嘅。 譬如呢一首啦，黎小田作曲，郑国江填词，由 Leslie 张国荣原唱，电视剧《浓本多情》。情爱 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夜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刘仲彦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e a hard one, but I know that you've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are pleasing you can hurt you somehow. Don't you draw the queen of diamonds, boy?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You know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ait. Now it seems to me some fine things have been laid upon your table, but you only want the ones that you can get. Desperado, oh, you ain't getting no younger. 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is driving you home. freedom, oh freedom. Well,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 prisoner's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l alone. Don't you feel that cold in the wintertime? The sky won't snow and the sun won't shine. It's hard to tell the nighttime from the day. You're losing all your highs and lows. Ain't it funny how the feeling goes away?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Come down from your fences and open the gate. It may be raining, but there's a rainbow ab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Let somebody love you. You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before it's too. 呢一首咧系我哋啲中意唱歌嘅人，甚至乎啲唱经典歌、唱英文经典歌嘅人嘅一啲即系喺台底嗰度咧，事必摆喺度嘅一只歌嚟嘅。你明我讲咩？我唔知点样形容，即系总之 开门口嘅， 开门口同埋行家歌呢啲嘅，即系咪？系咪啊？即系唔系一定要爱出嚟唱 K 啊，或者出嚟比赛啊，就唔会用呢啲歌嘅。但系呢行家咧就话呢只歌劲啊，有型， 即系佢有啲 taste 咁样， 有 taste 即系呢一只嘅 Eagles 嘅歌啦，啊咁诶，好多都翻唱，即系甚至乎抒情到 Carpenters 嗰啲都会翻唱。Linda Ronstadt 嗰个版本我自 己用感觉去唱， 感觉。今晚我哋有阿柳仲贤、阿 Jim 同我哋再次演绎呢一只即系 Desperado， 哇！第一个钟又十点半啦，即系同一啲即系音乐大家臭味相投嘅人咧，一齐唱嘅时间都过得特别快啊！我讲紧系音乐味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警方数字显示，去年共有89宗致命交通意外，较前年减少5宗，是自1954年以来录得的最低数字。致命和严重的交通意外数字由前年的1918宗下跌至到去年的1045宗，跌幅达到 46%。而涉及單車的致命和嚴重交通意外就由前年的515宗減少至到去年的150宗，下跌 71%。 另外，警務處處長蕭澤怡在警察學院以檢閱官身份主持香港交通安全隊舉行的60周年大會操。他致辭的時候說，今次香港交通安全隊首次在周年大會操使用中式步操，充分體現對國民身份認同和對國家的歸屬感。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表示，財政預算案建議提高僱主為65歲或以上僱員作強積金自願供款的稅務扣減，是三贏方案，既有助增加銀髮族的退休儲蓄，同時讓願意提供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僱主享有更佳的稅務誘因，亦都為社會釋放更多勞動力，積金局會全力配合。劉麥嘉軒在網誌表示，在2022年內約21400名65歲或以上的僱員獲約12500個僱主作強積金自願性供款，供款額合共約為3.53億元。他說，積金局是有足夠資金的強制性供款計劃， 累積的金額能夠支付未來向計劃成員發放的退休金，不會出現政府、僱主或計劃成員屆時需要額外出資的情況，在財政上能夠持續運作，亦都不會因為人口老化而加重年輕人的供款人的負擔。機場上個月處理旅客共210萬人次，按年上升約24倍。機管局指出，隨著旅遊限制放寬，所有類別旅客的人數均較去年同月大幅上升，當中以香港居民增長尤為顯著，而往來東南亞及日本的旅客量錄得升幅最顯著。上個月貨運量及飛機起降量分別按年升 6.7% 和 95.7%， 至到29萬公噸及1萬6000多架次。機管局解釋，月內貨運量增長主要由於去年2月的比較基數較低，而在今年頭兩個月，機場處理420萬人次旅客，按年上升約26倍，飛機起降量同比增加約60%，至到約32000架次，而貨運量就下跌 12.8%， 至到約57.8萬公噸。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多雲，間中有雨，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本周中後期氣温逐漸回升，仍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光輝廣播95載，香港電台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華人至尊金曲獎，蘇永康那誰？ 路搭路，風一吹，字幕變那誰？從何時你學會灑脫面對？ 全球華人至尊金曲，莫文蔚，呼吸有害。 舊事物充斥空氣內，一呼一吸都有害。旁邊有你，聽有你，進出於腦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的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了烟，没人再围埋在垃圾桶吃烟，亦没人再边行边吃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的致癌物质，这个零烟害的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起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復修辦館的概念來自荷蘭阿姆斯特丹，在義工師傅協助之下，大部分損壞了的家電都可以維修再用。 Jackie 認為維修更加可以達至飾物的功效，於是決定成立一間屬於香港的復修辦館。 我哋會見到回收嘅話咧，好多時候成部電器咧，就算其他產品都係啦，而家都係打碎佢之後再分類，再攞去回收啦。再睇下啲公司係點樣做一個回收過程啦。可能佢攞一提取一啲價值高啲嘢出嚟，其他都係當次貨或者係雜不楞嘅雜膠咁樣去處理嘅話咧，嗰樣嘢只會不斷 downgrade 去再做咯。佢唔會可以一樣地變翻嗰種嘅原材料，再做翻一樣嘅嘢咁樣。 除咗召集義工提供維修服務之外 ，Jackie 仲希望透過舉辦工作坊、講座等等嘅公眾教育，藉此推廣維修文化同埋可持續嘅生活模式。 而 原來教完佢之後咧，佢突然喺生活上有啲，哦，原來原理係咁樣嘅。佢一通咗咧之後，佢就好開心，哦，翻去可以咁樣做啦，自己啲嘢咁樣。咁所以整電器啦都會啦，或者係整夾啊、整雨遮呢啲，其實都係比較日常生活會接觸到嘅嘢咧，都會啲人好有興趣。講咗啲講座話俾大家聽之後咧，佢哋都會知道，哦，原來咧嗰啲嘢壞咗咧係有得整嘅，唔一定要抌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想做一啲講座或者 workshop 嘅諗法咯。所以有時候你都會講啊，復修係一種選擇，大家意識到 aware 呢個係啊，原來維修復修係一種選擇，咁就會好唔同。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 美楼哦哦哦哦，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提哦哦美乐哦，提哦哦哦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是啦，十点四十分啦，可能是天黑黑啦，可能以前另一个再重聚呢，将会有好多不同的音乐，尤其是有些吉他伴奏，有钢琴伴奏，有英文，有中文，有国语，有粤语歌。今日我们除了 Vincent 和阿坚之外呢，有特别嘉宾阿 Jim, 柳仲贤，柳仲贤能作能唱能弹，哇，能和，即是乜都得。来了喂，现在不唱等几时啊 ？It's now or never.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My love won't wait. When I first saw you, with your smile so tender, my heart was captured, my soul surrendered. I spent a lifetime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Now that you're near, the time is hereAt last,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My love won't wait. Just like a willow We would cry an ocean if we lost true love and sweet devotion. Your lips excite me, let your arms invite me. For who knows when we'll meet again this way. It's now or never, come hold me tight. Kiss me, my darling, be mine tonight.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It's now or never, my love won't wait. Wow, 现在不唱等几时啊？ It's now or never.Sola mio， 哇！即系呢一只咧就系意大利民歌啦 ，Sola mio 嘅，即系一个流行版啊，英文流行版啊，即系猫王真系好嘢，将呢只歌咧就改编咗， 好有磁性。 Elvis Presley， 咁啊，即系头先我即系我哋又唔系猫王时代啦吓，猫王系我哋再之前啦，再早少少嘅五十年代嘅英雄噶啦。咁但系咧，佢特別嘅地方就係、是、阿 Jim， 你覺唔覺得以前所有呢啲巨星又好，普通歌星又，總之即係企得喺度嘅，都係有自己嘅風格。 冇錯啊，哇，好突出嘅， 好突出嘅，同埋個唱腔都係自己嘅。 冇錯， 即係我哋香港有羅文啊，有好多即係個個都一開聲就，咦，佢啊啊邊個又唱歌？ 即係你唔需要估啊， 唔需要估嘅， 即係你即刻認到佢。 係啦，佢嗰啲人哋貓王咧就好多款嘅，你知佢叫做 Rock and Roll King。 嗱，貓王其實有啲例外嘅。 好例外， 因为咧，你谂下，你望到猫王，其实如果我谂男仔女仔都晕晕地嘅，即系如果你 in person， 佢唔使唱，佢就咁拍戏咯。但系点知佢又拍戏又唱歌， 就系呢样犀利， 就变咗即系差唔多系世纪巨星咯。 真系得天独厚啦。 系啦，佢一礼嗰啲女观众叫做 Love Me Tender， 哇，冧晒 ，Love Me Sweet， 哇， 冧到震 ，Never Let Me Go。 继续，请继续。 用猫王腔唱会点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ed.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仲喺出电影里边咁样做噶，佢自己都系好似我哋咁样，我哋都学佢，揸住个吉他。 简单咁样， 好简单，系词成嘅都系噶，佢有啲嗰啲呢只歌嗰个唱片咧， yeah. 一个吉他嘅啫， 系嘛， 系啊，即系原装正版啊， 佢咧成个感觉就喺晒度， 系，咁因为佢系猫王啊，猫王 Elvis Presley， 咁啊讲起以前嗰一代咧，仲有一个咧，我哋啱啱我少年时代咧就受佢影响，因为连 TVB 咧中文台。每一个礼拜我好记得好似系礼拜日嘅早上或者中午咁上下时间啦。竟然有一个咁样嘅特辑就系、是、每个礼拜都有一只 Tom Jones 特辑， 哇！ 叫做 This is Tom Jones， 好犀利噶！一出场咧就每一次都系出场都系嗰只嘅 ，It's not unusual。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好犀利！ 记得。咁啊，最劲咧就系佢把个唱腔啊， 真系好劲， 又 powerful， 又厚又雄浑，同埋好高音， 好犀利， 好杀食。喂，不如整一只。Tom Jones 啊， 嗱 ，Tom Jones 我真系有一只噶， 系啊，嚟就自弹咯，不过要 ，OK， 试试。I saw the light on a night that I passed by her window. I saw the flickering shadows of love on her blind. She was my woman. As she deceived me, I watched and went out of my mind. My, my, my Delilah. Why, Delilah? I could see that girl was no good for me, but I was lost like a slave that no man could free. Day when that man drove away, I was waiting. I crossed the street to her house and she opened the door. She stood there laughing. I felt a knife in my hand and she laughed no more. Couldn't take any 真犀利啊！用自弹自唱嘅，用吉他嚟唱嘅 Delilah 真系好少听到。 其实呢个版本咧，我系参照Tom Jones 咧喺呢个 Diamond Jubilee 系 英女王嗰、那个， 系啦，佢就系用呢个吉他嚟做， 即系佢用一个类似系 Spanish 吉他 ，yeah 就系咁样嘅风格。我觉得即系冇佢以前嗰个咁旧款咯，即系旧嗰以前 有 啲 新啲系啊。咁啊，即系呢个年代一路唔同噶嘛，不過 Tom Jones 真係後期咧，即係慢，即係佢把聲音咧都係醫生叫佢你唔好再唱， 但係佢 用得太勁， 而家 好翻喎， 而家都仲好犀利喎， 仲好翻， 係啊，好實情。 有一排醫生叫佢唔好唱啊， 即係養下聲咁樣啦， 唔係直情係停唱唔到。要做手術啊啲咁樣，咁而家又唔知點樣好嘢喎， 好犀利啊！佢譬如喺嗰啲咩選秀節目，佢都喺度做緊評判咧，佢時不時都係同啲嘉賓一齊，即係係啊，好 呢個都係傳奇嚟噶啦，即係劃時代嘅傳奇， 絕對 係 Tom Jones， 好犀利，好厚好勁。 我諗我其實我哋舊時代好中意聽呢啲聲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 powerful， 係啊。 咁我當然即係我淨係齋聽嘅啫，我學唔到嘅。咁如果你講緊即係真係我頭先一個 point 就係話，所有嘅中外都好啦，就算我哋香港都好，一啲即係巨星級嘅 一定要有自己的個風格和唱腔都不同。我哋香港頭先又講嘅羅文啊，譬如你搶啊，嗰啲徐小鳳啊，啊嗰啲鄧麗君啊，你講啊，林子祥啊咁樣， 冇錯， 一唱就誒唔使講，梗係佢噶啦 嚇。一句、第一句就已經認得佢。 係啦，當然我哋而家又是我啦，我唔敢再扮佢。唔係佢冇鬧我，佢冇鬧我。不過我只係覺得好玩啫嘛。 係啦， 扮講嘢好笑啲。 其實我哋細細個嘅時候咧，就即係未。即係未認真識唱歌，其實開頭咧都係由模仿開始噶嘛， 好似寫大字咁咯。即係你小學嘅時候都係臨帖，咁啊，但係咧即係應該都冇咩人臨帖嘅。林子祥好似人臨嘅，係好難臨嘅，因為佢 冇錯。 呢一隻歌咧就當然係啊 Jim 咧，佢都話：咦，我彈吉他都好喎。咁呢隻叫做《最愛是誰》。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有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趣，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居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的一生最爱，答案可是绝对。爱是谁？我好想再唱一只阿 Jim 今日我特别嘉宾柳仲贤嘅作品，但系想揾阿 Vince 唱，因为呢只歌实在太靓。 多谢 Vince。 王菲嘅《红豆》即系上环。Vince， this is James。 从你真你的。贴身，从有分节再欣赏，从未懂进化。 上贴身素养，怎会当寻常？从未听你的舞姿，撩动花瓣的声号，从未真正放手，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神魂过在如烟，要是未曾尝清这心愿，星不会转，风不会穿，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神魂过在情缘，摆着目承认故事看完，什么都不算。即使你离得多远，也不可抱怨。从未等你的眼睛，从梦中看到早醒。唱咏，怎么知道高兴会忘形？从未跟你饮过冰，零度天气看风景，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继续晴。曾尝清这心愿，星不会转，风不会穿，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神魂挂在情缘，闭着目承认故事看完，什么都不算什么，即使你离得多远，也不可。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Without thi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then I'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2000年歌再重聚翻嚟，最后一个小时啦。咁啊 ，You raise me up， 系啊，有你嘅辅助，我哋先至会继续做落去，亦都做咗咁多年啦。多谢大家，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嘅朋友。You raise me up， 我系 Albert。我哋今日有特别嘉宾就系柳仲贤啊 ，Jim， 真系我哋一齐 raise up 嘅啊， yeah. 即系由细。一路成长，大家都是揸着个吉他，然后呢可以唱下我哋喜欢嘅英文歌，甚至是中文歌。我哋嗰个年代听许冠杰㗎嘛。 係。 弹埋添啦，係咪 即 係。佢嘅第一隻中文歌。 吉他灵魂。望不见欢欣人面，富士松枝，听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廓，岂能及如灯在彼端？ 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复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你 冇去到彈到灘岸啫嘛，夏威夷去過噶啦，佢唔及香港嘅漁燈啊嘛，所以豈能及漁燈在香港咧？ 喺我哋自己嘅地方，永遠都係最靚。 所以唔去一次誒彈到即係夏威夷冇所謂嘅。 嗱，呢个系许冠杰同埋许冠文，冇损失，许冠文话嘅。OK， 当然啦，大家都好熟悉嘅呢只歌，你哋叫做《铁塔灵魂》啊。铁塔灵魂之后咧，我哋想都系揸住个吉他咧，怀下旧。阿Jim，你以前咧，少年时代弹咩？ 系啦。 唱咩歌咩民歌嗰啲你话啦。 其实少年时代咧，我咪同你讲话，即系我好基本嘅一啲啊娱乐咧，就系听收音机啊嘛。 系啊。 咁因为咧，你就比较早出道，咁我一听心嘅时候就听到你， 哇，咁都得啊，得啦，唔出奇，唔出奇， 系真系，即系其实我哋年纪唔系差好远嘅，不过咧就系话你早出道咧，所以我可以好早即系欣赏到你嘅歌声。咁我就记得你唱 Vincent 啊，同埋呢啲Street of London 你都。 有 啲唱过 嘅，即系我未入行已经唱噶啦。 O K， 咁不如我哋今日玩呢只 啊。系啊，喺嗰啲餐厅啊、民歌晚会嗰度唱《Streets of London》，大家唔好去夏威夷啦，去伦敦啦。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s With his worn out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Hand held loosely at his side Yesterday's paper 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That you're lonely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 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 rag. 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 carrying her home into carrier bags. So how can you tell me?You're lonely Say for you Sun don't shine And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Cafe at a quarter past 11. Same old man 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world over the rim of his teacup. It still has an hour, and he wanders home alon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that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outside the seaman's mission? Memory fading with the metal ribbon that he wears. In the winter city, the rain cries a little pity. One more forgotten hero and the world that doesn't car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Streets of London， 哎，真係係人都唱嘅。我哋以前又知啦，頭先係許冠傑啦，都曾經將呢隻歌變成咗即係流行啲嘅版本嚇，就錄喺一張。我哋叫做即系嗰啲 LP 啊，嗰啲大唱片，不过得两只歌嘅啫，系啊，咁啊佢都出咗一扎呢啲英文歌嘅，包括呢只《Streets of London》，系一只好精彩 Ralph Mattel 嘅作品嚟嘅。讲起即系伦敦街道咧，头先即系话啊，喺《铁塔灵魂》嘅意思咧，许冠文写嘅歌词就喂、是、去匀全世界咁多嘅地方。其实咧都系有啲讲不外如是啫，都系香港好啲啫嗰啲咁。咁啊，因为伦敦都系啊，伦敦原来咧你风光嘅一面，大家而家都仲喺度欣赏紧，哇大笨钟啊，哇好多打卡点。其实咧，伦敦嘅黑暗一面咧，头先只歌讲晒，仲有啲醉酒人咧，佢应该有讲喺街头，醉酒街头而家都好多嘅啊。咁不如揾只 叔 老叔者啦，你又直情系进入呢个角色啦，你嗰啲 feel 咧就真系好似嘅喺个街头嗰度咧吓，真系你把我灌醉啊！呢只歌话我听过好多版本，都系即系听到人哋听听下都会醉嘅， 好嘢嚟噶， 好嘢嚟， 写得好咯， 写得好，真系好似饮醉酒咁。我哋特别嘉宾啊，柳仲贤 ，Jim Lau。 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孤单把热闹的夜赶出来，却无从告白，是你留给我的悲哀。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最好最坏都猜，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你爱得太晚，又走得太快，我的心你不明白。让我变得看不开，哦，爱让我自找伤害。你把我灌醉，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怎么了？ 水，你让我流泪，扛下了所有罪，我拼命挽回，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 封你做最佳音乐人， 咁正唔系啩？ 系啊，两个奖俾你攞，一个咧就即系 the best musician 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最喺个街头嗰啲， okay. 都系你，因为你唱嘅歌实在太投入，即系哇，真系好似灌醉咗一样，俾人灌醉咗喺个街头嗰啲，翻到屋企嗰啲咧好多噶嘛， 即系好似饮多咗咁嘅。 系啦，咁但系嗰啲 feel 真系。是要真的试过才至会唱到出 啱 feel 啲，多谢 好。不愧最佳音乐人啊！好啦，咁系即眨下眼咧，我哋又到差唔多新闻。有只歌我哋一起唱啦， 好啊， 抒情翻啲先啦吓。醉醒之后叫做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咁系 Willie Nelson 唱嘅，就唔系一定系黄露儿嘅女仔版嘅。 我要啊 ，Vince 提翻我究竟系唱咩 key 先，因为我要夹 cable。 E-flat，E-flat， 唔好意思啊， 系啦， 系我嘅教错。 没有，冇问题啊 ，Vince 开始啊。 好啊， 诶，定系 Jim 啦，弹下呢只 ，OK， 一齐啊 ，Vince 啦。 呢位即系 country 嘅歌手 Willie Nelson 演唱。Maybe I didn't love you。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Maybe I didn't hold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Th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Took the time.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And I guess I never told you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girl, I'm so sorry I was blind. And you were.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satisfied.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呢只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就即系我只关正杰同阿黄老二啦。愿我可叫住夕阳，系好听嘅，系啦。又叫做常在我心间啊嘛。11:30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最后半小时嘅2000两歌再重聚。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荃湾大窝村一间铁皮屋发生的二级火已经救熄，火警中没有人受伤。铁皮屋晚上7:00多起火，期间消防派出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到场灌救，在晚上10:00多被救熄。警方表示，火警期间疏散了10人。机场上月处理旅客共210万人次，按年上升约24倍。机管局指出，随住旅游限制放宽，所有类别旅客的人数都较去年同月大幅上升，当中以香港居民增长尤为显著，而往来东南亚和日本的旅客量录得升幅最显著。上月货运量和飞机起降量分别按年升6.7%和95.7%，至29万公吨和16000多架次。机管局解释，月内货运量增长主要是由于去年二月的比较基数较低，而在今年头两个月，机场处理420万人次旅客，按年上升约26倍。飛機起降量同比增加約60%至大約32000架次，而貨運量就下跌12.8%至大約57.8万公吨。機管局又表示，今日起來往香港同上海虹橋國際機場的直航航班恢復服務，初期每日有3班機前往虹橋機場。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表示，財政預算案建議提高僱主為65歲或以上僱員作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稅務扣減，是三贏方案，既有助增加銀髮族的退休儲蓄，同時讓願意提供強積金自願性供款的僱主享有更佳的稅務誘因，亦都為社會釋放更多勞動力，積金局會全力配合。劉麥嘉軒在網誌表示，在2022年內約有21400個65歲或以上的僱員獲大約12500個僱主作強積金自願性供款，供款額合共約為3.53億元。他說積金局是有足額資金的強制性供款計劃，累積的金額能夠支付未來向計劃成員發放的退休金，不会出现政府、雇主或者计划成员到时需额外出资的情况，在财政上能够持续运作，亦都不会因为人口老化而加重年轻供款人的负担。二战期间遭日本强征的韩籍劳工受害者和家属，早前针对日本三菱重工日本南韩的法庭要求赔偿并胜诉，这批人士在日本向涉案企业的财产申请临时执行令。南韩传媒报道，代表律师表示，4个强征劳工受害者和遗属针对三菱重工向大田地方法院提出专利权扣押和特别现金化命令，扣押申请对象共有4份， 原告在一审判决中获得的赔偿金和拖欠利息总额接近7亿韩元。日本战时强征韩籍劳工受害者和遗属在2014和2015年向南韩光州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支付赔偿，一审和二审都胜诉，但韩国大法院多年来未作终审判决。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本周中后期气温逐渐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歌，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大奖，真永远。 刘德华， 我看不见，我听不见，天长地久的诺言。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感情线上。 掌声们， 放下的感情线。请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走步伴对方，双手你的感情线。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之下，入读指定自资课程的学生可以获得学费资助。由2023-24学年起，除了第一年学士学位课程和副学位课程之外，资助计划还首次涵盖埋衔接学位课程。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 多谢我哋今日所有嘅听众朋友喺身边，收音机嘅旁边咧一路听住，哇，好多好多廿几只嘅靓歌，有中文有英文，因为多得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柳仲贤阿Jim 自弹自唱又得，一齐唱当然得，怀旧当然更加贴心。 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地心可相通，会明白爱意浓。有时望见轻你路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未可感到风吹毁躁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通，我枉有热情梦。 有时望见轻你路受用，使我亦感伤痛。如若互相倾心声，会感到一切轻松。 浓情蜜意隐藏心中，愿你有天必然猜中。人站到千里外，你可感到风吹毁躁动。远是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如若梦境不相通，我枉有热情梦。谁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 之后，我哋再请个编士唱一曲梅艳芳嘅歌《女人心》。 看着眼前人渐散，而在那喧哗过后，只有忽然倦透地，是我的一对手。努力向前，谁没有谁了结识的藉口。是要把抑郁眼泪再流，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望，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可使你或我失望。看着眼前人碎了，和幸福多接近，等了多年这角色做你的有权来令你 承受太多的情感，但我始终不过是个人，谁自愿独立于天地，痛了也让人看，你我却需要在人前被仰慕，连做梦亦未敢想象我会这样硬朗，但是又怎好使你或我失望。 好听，嗱咁样咧，我其实咧就即系讲翻以前话弹吉他嗰啲时间咧，就喺呢个收音机就系听到 Albert 唱 Vincent， 咁我今晚其实咧就系一路都喺度谂，我系咪仲有机会可以再听到你一次 live， 系我弹俾你唱嘅得唔得咧？好啊，我而家邀请你。 哦，原来今晚即系有特交嘅。应该值得，多谢多谢多谢你当年即系吓，竟然可以喺收音机听到我，系我嘅挚爱嘅英文歌。 好好听 ，yes。 不过要你弹， 好呀，嚟咯。 Starry starry night,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at on the summer's day.With eyes you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on the winter chills, and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and violet haze, reflecting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i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a na na na.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still your love is true. And when all hope is left inside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al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d a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a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the bloody rose, lik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y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y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ll never will. Woohoo! 正啊，多谢你的伴奏，多谢听过你好现场地。从来未练过，但系我哋好似一条心咁，多谢晒。 正就系咁样啦。 柳仲贤嘅吉他伴奏 ，Vincent。 Thank you。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wh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won't forget the way you're kissing, the feeling so strong, well lasting for so long, but I'm notYour heart is missing.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You were never satisfied, no matter how I try. Now you wanna say goodbye to me.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As you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won't forget the way we're kissing, the feeling so strong, will lasting for so long, but I'm not the man your heart is missing.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yes I know. Sitting here all alon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don't know which way to go. There ain't so much to say now between us. means so much for me anymore. I won't forget the way you kiss me. The feeling so strong will last in for so long. But I'm not the man your heart is missing.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That's why you go away. 最后望尽心中情， 望尽心中情，遗下爱与痴，任笑声送走旧愁。走，洗清前事。四海家乡事，何地我冷知？顺意吹，穿心自如，任脚走。赤躯随缘，难分醉醒，换世就容易，始终胜负只有天知。披散头发独自行，得失为我事。昨天种种梦难忘，再有诗就与他永久别离，未去想那非和事。 钟情，今晚真系全程投入咗我哋嘅音乐世界。多谢今日嘅特别嘉宾啊，柳仲贤。 多谢 Alvin 阿 Jim，Thank you so much。多谢心机旁边嘅朋友。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 内心太累，但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可找着你。